要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2017年8月8号21:19，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发生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近日，从市住建委获悉，目前本市正在建设6处超低能耗建筑，这些建筑有的是公租房，有的是用作社区配套的残疾人康复中心，居住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里，无需采用传统的采暖和空调设备，就能实现舒适的室内环境，室温常年保持在20摄氏度至26摄氏度之间。通州的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正在围绕着用好减法全面优化提升城市副中心功能。日前从通州区了解到，截至7月份，通州已清理一般制造业138家，减量数居全市之首，清理整治散乱屋687家，减量数在全市排名第二。府内大街环境整治复兴计划正式启动，该项目重点在交通动线、建筑立面、公共装置、配套设施等方面进行创新设计和全面优化提升。整治提升后的府内大街将从交通、照明等8个方面印证老舍先生“最美大街”的赞誉。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川流音乐中，你 我愿

在最易躁动的季节里，平静做自己，坦然面对一切，方能有从容面对生活波澜的资本。不畏将来，不念过去，练就一颗冷静而又强大的内心。在这个难熬的季节里，希望你用平淡坦然的心态面对，熬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奢侈品。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当下的时代，平静的心灵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梦开始不甜。你说吧，爱渐渐放下，回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哦，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梦开始不甜。你说吧，爱渐渐放下，回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

据初步统计，九寨沟县张扎镇共滞留游客35000余名，截至目前共疏解游客31500名到安全地带。当地政府目前已组织力量救援，所有通往九寨沟的主要道路3条主干线都是畅通的，附近邻县的救援力量正在赶往支持。今年969亚威带你听资讯。财政部日前发布消息称，中央财政下达2017年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9.3亿元，用于支持体育部门所属1257个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在北京，蔬菜零售渠道多种多样，除了菜店、超市等传统零售渠道，目前有5家蔬菜零售企业的273辆蔬菜直通车开进600多个社区，为居民提供买菜便利。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东航值机大厅正式启用了航班延误信息发布系统，旅客无需排队，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完成退改签业务。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你和我走在爱情地图，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主导，两人共同的幸福让一场旅程变成了赌注。争执让聪明的人糊涂，在不觉间走入了歧途，而等到我们终于蓦然惊觉前方再也没有去处，回首又已经别人不出来时的路。爱到这地步已注定是错误，后退是迷途，向前是末路。爱到这个地步已无所谓胜负，认输。